Yeah. Y'all know what time it is. Bow down to the key and G. 我从小就憧憬 be the only rapper 用力走每一公里碰壁也不同意变功利梦里看不同的风景现实变锋利彼此用力把负面空气放进梦里放空明等着在你公平中逼我走出即便丛林转眼每秒每分尽管情报里面只转了五十美分会固执会争即便真失败的代价不止赔本但其上 flow 跟着逻辑走哪怕是一肚子悔恨因为我的目标在你不知金钱名气不是美人 I wanna be rabbit 对着麦叽里呱啦噼里啪啦不想留下任何遗憾耶就算是暴风雨来袭袭的话在笔记半夜我也会嘻嘻哈哈比不上对战叽叽喳喳就像个定时炸是冰冰冰做不到独霸歌像重生的独霸歌到罗马的路不止八英里打心底里不打硬币不打病情的主意用 flow tapping me Nobody stopping me tapping me All you want all you punks bubble 闭上到天王山让我辨识不会再让步了的勒布朗炸掉这主场 Yeah